开始今天的成人逐日学，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省察检视我们是蒙恩的人，却是蒙恩的罪人这个事实。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让我们在这里讨论所想的，所默想，所思念的，所考虑的都得着益处，也是蒙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今天继续信仰告白第六章，上礼拜讨论到第六章第三节，第三节主要的是在先贤们在陈述我们的第一对先祖，他们亚当夏娃犯的罪，确实事实上也的确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归算在每一个他们的后代，透过自然生育所产生的后代身上。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如果你手中的西敏信仰告白是新译的版本，新译西敏信条这本的话，它的这一条的翻译上有一个还蛮严重的错误。这边先贤们主要的并不是讲说这个原罪是透过自然生育传给他们的后代，而是说原罪的确按照规算传递了给凡透过自然生育所产生的后代。 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或者知道这为什么我特别指出这中间它翻译上啊，这个没有打开。6:3，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6:3 的重点是罪疚是归算给众人的，而借着归算，所有自然生育的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也的确有份于传承了，承担了罪的后果，就是死亡和人败坏的本性。这个在6:3的最后教材上面的最后一点，先贤们没有在6:3直接提到，但是有原罪这个事实，而原罪或者罪疚确实归算给所有亚当夏娃自然生育的后代，基于这个事实也解释为什么婴孩死亡。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基于这个归算罪孽原罪归算给后代的这个事实，我们就有一个神学上的 explanation， 神学上的解释，为何看不出来有实际犯罪的婴孩为何承受罪的后果，就是死亡。可以有其他的方式解释婴孩的死亡，什么方式你们觉得？如果你要说婴孩的死亡不是归于他犯罪，因为婴孩没有犯罪，那我们如何解释婴孩的死亡？当然我们这是在讲说，如果你是所谓的信基督教的人，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却不愿意承认婴孩之死亡是最终的原因是归咎于原罪这个事实，那你是不是有其他的进路可以解释婴孩没有犯罪的婴孩为什么会死亡？ 因父母犯罪吗？ 这个如果你说因父母犯罪的话，那还是跟那个罪的传承有关系。有些人会说，譬如说17世纪的异端Socinians，这个异端是否认三位一体的异端。 anyway， 他们在这个上面会讲说没有原罪这个概念， 婴孩之所以会死亡，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是因为人本身就是会死。所以人死亡这个事实并不是归咎于罪，而是既然是人就会死亡。你听懂我意思吗？ OK， 我们能不能同意既然是人就会死亡？只要是人就会死亡。Yeah， 死亡并不是人的本性，但却是堕落人的本性。但是死亡是人堕落之后所带来的后果。OK， 我们也婴孩也不例外。如果你要这么讲，婴孩也不例外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为什么婴孩是有罪的？这个罪从哪里来？虽然他没有犯 actual sin 实际的犯罪。如果你否认原罪的话，而婴孩又没有实际的犯罪，你就必须说，其实你就必须追溯到人性，你到底如何认识人性 anthropology。 所以你如何认识原罪，其实就是你如何认识人性，人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这个跟 anthropology 就有关系。好， 6.4， So从我有我的英文的 ，OK， 我念。是，请说。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读新译版本的话，新译版本如果你看它的翻译，它怎么解释为什么会有败坏的本性，直接啊，就什么透过生育 right？ 但是我解释其实原文仔细看，它并不是那个就透过生育，它并是 modify 那个动词透过，而是modify 前面的名词，所有自然生育的子孙，所有的子孙 ，OK， 也就是说，小，这都是我们会问的问题。那个罪的后果，特别是那个败坏的本性，如何传递给亚当和夏娃自然所生育的后代？先贤们在这里并没有解释。你仔细看，这就是我在这边一直要强调的。They left it open， 他们没有试着要解释。因为如果你要说 是 heredity， 是透过遗传或者透过基因的话，你会遇到一个什么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他们这边特别强调透过自然生育的后代？为什么这边特别讲到那个 ordinary generation？ 为什么特别有这个字眼出现？既然所有的后代，你就所有的后代就好了。 因为有一位没有透过。 Yes， 有一位没有透过 ordinary generation， 他是在母腹里面透过圣灵的大能为他造了一个身体 ，right？ 在这里主要的，其实真正的重点是讲到那一位没有明文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罪性和这个罪疚和实际的罪或者败坏的本性没有传递到那一位。 OK， 那我们会问，是不是那这个传递就是借着遗传或者基因或者 ordinary generation 呢？先贤们在这里并不是这么说，本文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问是不是。如果要说是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就是说，耶稣就你就没有办法排除耶稣在外，因为你要说是基因，不管是怎么样，他有一半的，你要科学化好了，他有一半的还是传承玛利亚，除非你要说玛利亚也无罪 ，No， 玛利亚也有罪，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在这里他先贤们并没有解释这个是如何传过，只说只是陈述一个事实，罪疚的确透过归算，所有的人都有罪，除了那一位不是自然生育的所产生的后代，而所有自然生育的后代也的确承受了死亡和败坏的本性。但是你仔细看 technically 他并没有解释是如何传递，你听懂我的意思吗？精彩的神学就会非常非常的仔细，但是会有奥秘他没有办法解释，或圣经没有办法没有告诉我们的，按照上帝的启示没有告诉我们的，就不多加解释。在这里透过生育传递，这就是多加解释。 OK OK， 并非我看过的，在差不多我忘记是哪一位神学家，他有一个用词，在他在1620年代左右那时候写的一个，我忘记是哪里了，我回去可能找一找。他的确有用透过 heredity， 那时候的 heredity 就是遗传，当然那时候也许没有基因的概念，他说透过遗传传给亚当的后代，但是这样的字眼其实是非常的少。 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会遇到问题，也许当时的神学家还没有那种基因的概念或者那，所以他们不会再想说如果要这样讲话，那耶稣他还是有传承玛利亚的基因，如果你要这么科学或 生理化解释。Yeah, good, 好问题。对， 我本来就希望你们会问这个问题。好， 6.4， 所以所有被归算有罪的人，不只是被归算有罪，不只是承担了这个原罪的罪孽 guilt，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实际的罪行。OK， 也就是说被归算，归算通常是关乎什么 imputation imputed， 这是关乎，如果是归算的话，就不是你实际做出来的，而是算在你身上的某个身份算为什么什么。 OK， 但是有这个身份，实际上确实也就有实际的犯罪行动，包括人的意念，包括人的动作，这个都是犯罪。 OK， 我们只要，这是我们张开眼睛看着，会有的时候会让，也许不会让一个孩子他自己的父母惊讶，但是旁人会看到这个小孩怎么这么小就罪性就这么深， right？ 罪会带来死亡，这个死亡的定义，你吃那果子，那树果子的日子就必死。那死亡的定义不是身体上的死亡，不仅是身体上的死亡，是身体上死亡，可是更确切的是带来灵性上的死亡。就灵性上的死亡的话，我们会说就不再有圣灵的内住，不是说犯罪的人或者未得救的人圣灵不会在他身上工作，甚至希伯来书六章的那个作者有尝过那个圣灵的全能，但是神学家会说这个是圣灵的 common operation， 所有的人都可以经历圣灵的工作，但是那个内住就不再有了。那个内住就代表你是与三，透过圣灵与三一上帝有亲密的面对面的这种团契和相交，那个就不再有了。那个是本来亚当和夏娃本来享有的，但是犯罪之后就不再有这样子的内住。 OK，就是死在，或者用保罗讲的，所有的人都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 You're dead in your trespasses and sins， 也就无份于圣洁的上帝，就失去了原来的圣洁，只是圣洁公义的那个圣洁，也就无份于上帝。对，罪性必然导致罪行，刚刚提到雅各书一章14-15节，那边就在形容，很贴切的形容，或者我们主马太福音15章那边讲到好树结出好果子，坏树结出坏果子。死人就必然 行书导致死亡的行为，以弗所书二章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的，也的确是行出罪行，而死人的行为是没有办法讨上帝的喜悦，死人也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力量归向上帝。 OK， 这个就关乎，如果你仔细想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这里讲的不外乎就是到底什么是好人，到底什么是好行为，到底什么行为是可以讨上帝喜悦的，到底人要如何归向上帝，到底人是什么，人是不是本来就自己有能力可以归向上帝，还是人既然已经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失去了那原来的知识、公义和圣洁，就无法归向上帝。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其实也是在讨论到底什么是人，什么是堕落之后的人，人的本性是如何，堕落的本性又是如何。 OK， 所以 6.44 讲到不只是归算罪疚在人的身上，因为亚当夏娃都犯了罪，而有罪的人被算为有罪的人也实际行出罪行，行出，当再次强调不只是外在的行动，也是心里的意念。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也就是说，最近几年来甚至有一些美国长老会的教会有一些人要讲说，我们要如何面对同性恋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包容，就是如何接纳同性恋，面对同性恋问题的弟兄姐妹，这样讲好了。他们有一个论述，就是说只要行为圣洁的人，我们还是可以称他们，就是这个是教会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有所谓同性恋的基督徒，这同性恋基督徒只要他守自己的坚守自己的不是同身，不要犯罪，不要行为上犯罪，不要 act on 那个同性恋的意念，这样子他就是，我们还是要认知这个就是他是同性恋但却是基督徒。你听得出来吗？你听得出来在这里和我们所讲的已经有插入了，为什么？他只要他不行出那个 act 外在的，就是对同性恋的同性行为，对他会说他致使这个意念，他不断的，也就是说他不断的控制他，他有这个意念，他有这个倾向，好了，有这个倾向，我们这样讲起，他有这个倾向是 OK 的，只要他不行出这个倾向所想要带出的动作。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不是到底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你如何看一个人、就是你如何看一个堕落的人，和神当他拯救一个人从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拯救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是如何拯救，到底是给他了一个这个在基督里新造人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 OK， 也的确是，我得说，的确是，我们会有那样的欲望，欲望会被试探。那我们的确是试着在节制。 是的。 Yes， 你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的论述其实它本身就有一种 inherent 的自我矛盾。它一方面又要说我们必须要接纳同性恋者，不要否认他们的身份或者自然倾向，只要他们愿意在教会中委身在教会之中，也不否认的确有这样子的人，他会说我是同性恋基督徒，但是我没有同性恋的行为或同性恋的关系。所以有些人现在就会说，我特别是讲其他的宗派、其他教会，那其实对我来讲，我 no comment， 跟我们不太有关系。就是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保守的改革中的长老会的教会、PCA 的教会， 有一个 movement 叫 Revoice， 你上去去查，他们会说我们需要接纳这样子的状况，而且要定义这些就是同性恋基督徒。他在 delink 那个败坏的本性，或者他重新定义何为败坏的本性和一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会说你可以是重生的基督徒，但是你仍然是重生同性恋有那倾向的基督徒， right？ 只要而且你还是可以以这个为认 为自己的身份，只要你不行出来。那差别是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我们每个人等一下会提到也有犯罪的倾向，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那个是我们最基本的身份，也不是我们天生俱来所以就应该保留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在这里所讲，我会贪心，我会好色，我会心中有苦毒，但是我不会说我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组成一个教会是一个贪心基督徒的教会，因为这是我天生俱来的本性，所以你不能够否认这个本性，只要我不去抢人家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差别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同性恋的本性到底是不是败坏的人性之一，还是 It's natural， 上帝创造有些人就是有天生的本性，而这本性之一你会这么说，可是他会说同性恋的倾向并不是败坏的本性，你听懂我意思了吗？但是可是他又要说既然不是败坏本性，我只要不行出这个来我就 OK， 这就很奇怪了。 Yeah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会可能在某些程度被 shield， 我今天讲到会稍微提到这个被保护住，我们没有思想这些问题，是因为在很大的程度在我们的处境在我们的教会背景之中，我们是把头埋在沙里面，但是这个议题在外面是扑过来的，你没有办法回避的，你也不没有办法说我们不谈政治我们不谈社运，那我这不是政治这不是社运，这是西敏信仰告白 6.3， 到底什么是 6.4， 到底什么是罪，到底什么是败坏的人性，你要如何面对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问题，你要如何帮助有这样子倾向的弟兄姐妹，不是肯定他们的身份，而是帮助他们你们在基督里被赐予一个新的身份，你需要致死罪，你需要认知这个是罪，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致死罪，就算是天生的罪你还是需要致死，与生俱来的腐败的罪性并不给人任何的借口让你不致死这个罪，就这样子 OK 有没有？嗨，我们会说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有他面对特别的这个人神赐给他，他需要面对特别的靠着圣灵致死的试探和这方面的罪性，就像你有你的罪性，你需要靠着圣灵去致死他，不一定你在今生会完全的制服他，但是你需要认知这是罪，你也需要靠着祷告靠着领圣餐靠着来团契敬拜等等，靠着领受恩典的媒介认知这个是罪致死他。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些东西譬如说同性恋已经在教会里面甚至所谓保守的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已经说那不是罪，只要他不行出来就不是罪，那个倾向是天生俱来的，你开始要这样走你就走下一个 slippery slope， 那有很多东西都是天生俱来的，我凭什么要你要说那个是罪那个是不好的，我天生就喜欢睡觉偷懒，我还一个约拿式基督徒教会anyway OK 这样 OK 吗？所以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就像其他任何弟兄姐妹来，我们鼓励他你要在基督里认知你被赐予一个新的身份，那个行为都是之后你要先认知你的身份， 而在这个身份里面，你是依靠圣灵致死罪，各式各样的罪，包括同性恋的罪。 OK OK 6.4 6、哦、OK 我们今天应该可以讲完6.5 是关乎圣徒是不是会犯罪，当然会犯罪。刚刚阿爸有讲到，重生的人在地上被赐予一个新生命，有基督样式的人，新的创造，仍然有残留的罪 indwelling sin OK 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说我们不犯罪，我们就是说谎的，老约翰这么说。是新造的人，却仍然得，用保罗的言语，新造的人，得赎的人，但是却仍然等待身体得赎。 OK 我们只要还活在地上，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临，我们还没有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会犯罪。也因此我们会有一个最终的盼望，我们得到那新天，我们与主相见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犯罪，而我们的身体也不再有罪性，就是那复活的身体，得荣耀的身体，不朽败的身体。 OK 所以因为基督的缘故，重生的人罪是得到赦免的，但这并不表示重生的人就不犯罪，或者重生的人犯的罪就不算为罪，这个很重要。你基督徒犯的罪不是说那个就不算了，还是罪，但差别是在基督徒犯罪却能够因为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现在有致死罪的能力，而转向上帝的能力。之前是全然无法致死罪，也全然无法转向上帝。罗马书8:13很重要的经文。你是不是致死罪，在某些程度上面就印证你是不是有 来世的盼望，是不是叫那必死的身体会活过来。罗马书8:13，基督在地上，阿宝刚讲我们会犯罪，我们会有犯罪的倾向，但是我们必须要致死罪，所有的罪，任何的罪，但是我们也确知我们不被定罪，不是因为我们不犯罪，而是那来了，那死了，那复活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罗马书8:33-34这边讲到人的罪性和败坏的人性，或者有犯罪的倾向，并非天生的人性，也就是说上帝当初创造亚当夏娃是没有犯罪的倾向的。 OK 是甚好的。罗马天主教会说，那个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个概念 concupiscence， 只要是人就会死，或者只要是人，人性就残插着那犯罪的倾向或者败坏的倾向。但是罗马天主教有点类似，很有趣，罗马天主教对罪的概念有点类似我们刚刚讲到 Revoice 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概念，就是只要你不行出来那就不算罪。罗马天主教对这个的，对人性的概念，其实他的 Anthropology 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他认为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亚当本身他的人性内部就 concupiscence， 但是他之所以能够不犯罪，是因为有这个Donum Super Adam， 透过圣灵外在加诸在他人性上的这个恩典，帮助他不犯罪。但是他一旦犯罪，这个恩典就被拿去了。但是他犯了那一个罪后，他的整个人，他的整个 person 仍然是处在 neutral 的状态之中，他之后仍然可以决定我要不要犯罪或者不犯罪。你懂我的意思吗？他说他有犯罪的倾向，但是他是要实际犯了那个罪，他才是算为犯罪。所以你知道这个跟天主教之后跟那个赎罪的那个概念也是有，就是说你犯哪一个罪，你可以赎，你可以做什么，什么是赎回什么罪，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你如何，其实我们的神学每一个 loci， 每一个地方，你的人论、救恩论、创造论，这些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六点五要强调的就是圣徒仍然会犯罪，而且不是说犯罪就不算罪，仍然是罪，我们需要制止罪，但是我们也我们虽然透过基督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也可以透过基督的灵致使我们的罪，但是那个罪仍然是罪，这个非常重要，你需要认知这个是罪，你才会知道你需要致使这个罪，你如果不认知罪的话，你就不会想要致使罪。有没有问题想法？我发现那个我的手是不是动作很多 ？OK， 没有 泰国泰国什么是泰国？哦 ，Piper，Yeah， 我在某种程度我算是 Piper 的，我有一年就是一整年听他的讲道，所以 ，Yeah，Piper 是这样。Yeah, I love Piper. He's great. 6.6 在这边也解释到底什么是罪。罪很简单，到底什么是罪？罪就是不守上帝的律法。也就是说，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全部都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不管是那个实证律，你不可吃那果子，还是上帝的道德律，或者在旧约时期他们需要守的那个 ceremonial law 献祭的律法等等，仪式律等等。OK， 只要是intervene， 只要是违反上帝律法的都是罪，就是这样定义。 OK， 我们不靠我们的自己的标准来说，这上帝律法不是很合理，所以应该还好，不是 No， 这上帝律法就是 It's the standard by which to measure， 就是那个标准来评估到底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 OK，罪的后果在这里在说，罪的工价，保罗在罗马书六章里面讲的就是死，承受上帝的愤怒和律法的咒诅。OK， 罪带来死亡，灵性上的死亡，今世的死亡和来世的痛苦。我有把那个大要理问答28和29列出来，应该在你们讲义上。惩罚包括譬如说悟性的毁灭，这就讲到罪带来的破坏，对人性的破坏是全面的，包括悟性，包括理性，包括你做决定的能力，这个都已经遭到破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判断能力，自己的 reasoning 说这个很合理，我觉得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我今天讲到也会稍微提，所以我决定我要归向上帝。然后你没有办法了，因为你的悟性本身就已经是 it's not a neutral state， 不是中立的，然后在你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我们会说，不是说你不知道1+1=2，或者你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说你不应该去抢老太太的钱包，不是讲这样子。而是说你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归向上帝，以至于得永生。OK， 所以6.6讲的是什么是罪，罪所带来的惩罚和后果。OK， 关于稍微提到一下，罗马天主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罪的理解也会认为有一些罪是不带于死的，不至于死的罪 ，venial sin； 有些罪是必死的罪 ，mortal sin。OK， 有这个之分，但是我们会说 ，no， 所有的罪的死带来的后果都是死亡，因为所有的罪，不管所谓的重和轻，最后都是否认上帝，不把上帝当上帝，不把他的话语，不把他的律法当为可喜悦的、美善的，而是要凭着自己的 自己分别善恶来分别善恶，那最后的后果都是罪。你可以，这个可能会引起的，因为约翰他的确在约翰一书那边讲说什么？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他说有些罪不至于死，那个并不是他我觉得加尔文在这里解释的非常清楚，他并不是说罪一定就分成这个罪行是至于死或这个罪不至于死。我们之前讲到就是那个关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那个什么那个法利赛人来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那个，然后有凡亵渎圣灵的罪都不得赦免。然后我们说到底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我们讲过不是某一个罪行，不是你讲某一个话那个就是亵渎 圣灵的罪，而是一个人全然不，譬如说希伯来书第六章那边已经领受了来世的权势，也有份于圣灵，也尝过福音的滋味的，这样子却否认圣灵的工作或抵挡圣灵的工作，你是没有得救的希望，是讲这样子。但是并不是像天主教分出来哦，这个罪行是不至于死，这个罪行是必死，懂意思吗？ OK 好 good 很好，我们今天早一点结束就多一点时间祷告。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阿宝，阿宝，你 我想问那个第二几个字词，我想弄清楚。 好， 前面你有提到那个归算，罪疚归算， 是 罪疚， guilt。 那你在6.6这里就有一个罪必然死，罪人有罪疚。然后这个6.6它本身本则里面提到一个将罪，罪的本将罪责加给罪人。我记得我想弄懂几个字词。 哦，罪责就是应该就是罪疚。对，对。 这个跟前面你讲的归算的罪疚，它的意思。 前面那边主要是讲说，你没有实际拿那个，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没有实际拿那个树的果子来吃，对不对？但是亚当他所犯的那个罪的罪疚 guilt， 仍然是归算在你的身上。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先贤们在这里没有明文讲，要到第七章才讲，可是在这里已经讲出一个约的概念。 OK， 我们甚至不会说譬如说伯瑞他犯罪然后要归算到严真的身上，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只有一个人，罗马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个亚当和末后的亚当概念，因为他们是上帝特别指定盟约之首，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因为这你可以说是上帝的 positive 旨意，就是指定他，他犯罪所有人都犯罪，这个罪不是我实际去吃那个归算到我实际去吃了那个所带来的罪疚，而是因为亚当他这个独特的身份的关系，所以我们所有人都 in Adam 在他里面都犯了罪。这边 6.6 所讲的罪带来罪疚的是你实际犯罪就会带来罪疚，就会带来罪的后果。对，虽然 guilt 是一样，可是在两边它的不同的处境之下，它所指的那 reference 不太一样。这样解释解释你的问题。OK。 这个罪疚，这个罪疚，它不是一种你犯罪以后那种良心的谴责，它代表仍然是一个责任，一个你犯罪的罪有 我觉得也可以养良心。你看那个大药理问答。良心的惧怕也是犯罪以后所带来的后果，或者他把它归算在惩罚之内，那那个惩罚是不是有那个 guilt guiltiness guilty conscience？ 是的。 OK， 有不安的良心。子恒， 刚刚有稍微提到那大赎罪是有什么？ 天主教他们会把某个罪行分为这是会致死的罪，没有救的罪，有些罪行是可以不会致死的罪，就是说他实际把人的某一个罪某一个罪，我是不知道到底哪一个罪，比如说奸淫罪， I don't know， 说脏话，说脏话应该不是致死罪，你懂我的意思？或随地吐痰，应该可能是罪，可是 杀人 I don't know maybe it's a mortal sin I don't know 但是他们实际把罪行分成这两个 category 因为他们其中一个经文就是老约翰在那边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有讲有些罪不至于死但是如何理解有些罪不至于死或者亵渎圣灵的罪必不得赦免这一类我们不是说按照你某一个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而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所犯的罪其实就是印证你是不得赦免的就是亵渎圣灵所有的罪有 no no no 你去读我们信仰告白忘记是大要理问答八十几问我们在读信望爱的时候好像是第三课讲到什么为最大的罪或第一个罪就是那个不信所以罪是有分为严重和不严重但是没有分为哪个罪会导致死亡哪个罪会不导致死亡对这很重要有的罪看我们信仰大要理问答好像看罪冒犯的对象和罪本身的严重性有其大小之分或者严重之分 OK I don't know 小孩子彼此讲一些不礼貌的话犯罪可是如果小孩子譬如说对我讲一些高丹你怎么样同样的话那个罪它的严重性就不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都是罪、yeah. 对不起我忘记是哪大要理问答有一个特别讲小李是小李问答也有对不对也有八十好像是八十几问的那边忘记对有严重和不严重之分这个其实跟我们成圣是有关系的也就是有些人会说啊那罪不管怎么样都无所谓尤其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是得赦免 No 有严重和不严重之分那严重的罪后果也会严重相对来讲当然反过来讲这跟奖赏就有关系了这跟你是不是在地上需要努力的行善需要努力的效法基督这个跟你以后在天上得到几座城就有关系我知道我们改革中有些那种他会说我们不讲奖赏哎呀不要讲几座城你们讲几座城的那个都 No 我们的主要我们得到奖赏我们是论奖赏的 Anyway 我们这之前有讨论过之后也会再讨论但是罪有分严重和不严重但是不我们不分所有的罪的后果如果没有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死亡原生家庭， 对原生家庭 要砍断， 对，就是比较少谈到原罪，因为我觉得原罪的那个，就是好像跟我们没有那么贴近，但是你的家族的罪，跟我们为什么会是那个罪人，或者是不信，可能就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怎么去看说，比如说整个家族就是拜偶像，那非常的严重。 我觉得你就一个跳过我们之所以有罪是因为原罪可是那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拜偶像而是因为你的罪先你就跳过所有的追溯到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亚当犯了罪就这样子而在耶稣基督里面万事都更新你成了新的创造 但是就延续相同的问题就是的确在某一个状况底下，那个原生家庭似乎看起来是会影响。 哦，当然，我们不否认，我们不否认文化的影响、环境的影响、家庭的影响、你成长的教育的影响，一定是有。OK， 但是这个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要否认有这样影响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小孩子来。约在约之下的孩子来和我们一同敬拜来和我们一同祷告一同颂赞上这有影响但是这个并不是所谓的原罪所有的人都有原罪基督徒也有原罪每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孩子生在约之下但是这 并不表示说我们就说他就是得救的或他就是重生的，只是他享有这一切约，因为上帝透过约应许给我们的这些应许的好处，他也应该来领受这些应许。但是基督徒需要重生，生在约之下的孩子，领受约的孩子，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都需要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以这样看来的话，如果你生的环境并不是在约的处境之下，而是一个拜拜环境，你才大有希望。因为如果生在约的孩子之下，他领受这些，他还是需要上帝有一天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让他自己给他一个新的心。那你也是一样，你懂我的意思。我们不会否认环境对人的影响，上帝创造世界运作的方式就是这样，你会受到文化环境教育等等的影响，一定的，你不可能否认这个。但是把这个东西和原罪这个概念混为一谈，其实在神学上面就犯，你把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搞在一起。对 OK， 刚刚那个跟约翰一说，我们在那边讲说那个好像有结论说罪是有严重或是有不严重之分， 对，所有罪的后果都是死亡。 但是那怎么解释五章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说有不至于死的罪？ 对，我刚有讲，有人可以帮庭方再解释一下。我在解释一下，这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很容易想到说哪一些罪行不至于死，哪一些罪行必会带来死亡，这是天主教的理解。我们说所有的罪都会带来死亡，但是在这里讲譬如说雅各说那个老约翰会说不为致死的罪祷告，或者有些罪也不至于死，这并不是讲说某一个罪行。我再次陈述，我们都会想说到底是哪一个罪行我就不要犯那个罪，所有的罪行都会死，但是至于死的就是那种希伯来书六章那种你已经领受过，就是已经印证我们在外在条件你都已经尝过圣灵的，尝过来世的权势，你都已经领受圣灵的恩惠，但是你仍然执意抵抗圣灵，这就不断的印证你是没有得救的盼望，你是你所犯的罪，任何的罪都是最后会导致死亡。所以我会建议庭方，如果你在网上看找得到那个加尔文注释，因为如果我记得没错，它的中文版本好像有些都放在网站上。加尔文注释的很，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但是我看到加尔文注释这边很，他解释的很好，五章十六节和五章十七节。OK， 啊 ，stop， 那我们在这边停。因为我希望有一些时间祷告，我们花五分钟好吗？然后我请我今天请乔治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OK